好是 一个人。 你唱一下，我听听一下呗。 我不会唱，不好意思。 小声唱吗？ 把你给拉上去 哟， 你来唱好吧，我再来听好吧。 我要来唱 慢摇的。 这什么歌？ 慢摇的，那个叫什么来的？那不是吗？ 你唱一下。你把那个音乐关小一点，麦克风要大一点。 哎呀，声音最大了嘛，声音最大了。 不然的话，我听不见你说啥。我把公会这个关了，弄那个。我用开语音啊，关了。 好。 你的。 这个东西我刚刚申请。